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一提到施特劳斯，你会想到谁呢？小约翰施特劳斯，古典音乐已经入门了。再想一想老约翰施特劳斯，也不错哟。理查施特劳斯，哇塞，骨灰级。施特劳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德语姓氏，在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出生近40年以后，德国一样同样以音乐为生的施特劳斯家族诞生了一名叫做理查的男孩。后来他成为了一名作曲家，也许是上天派施特劳斯先生为人类音乐的浪漫主义时期画上一个句号。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理查施特劳斯音乐会英雄生涯音乐会，由指挥家杨洋带领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和中国交响乐团。这场音乐会的现场主持人是郭芷坚。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继续为大家奉上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一段跌宕起伏的音乐，唤起一幅幅动人画面的想象。英雄，阿尔卑斯山，爱情，曙色，晚霞，这些词汇和主题似乎很自然地将我们的思绪引向浪漫主义音乐的意境。特别是伟大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中焕发出了令人无比迷醉的气息。最近呢，就有一场理查施特劳斯主题音乐会由中央歌剧院与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出演，带来了艺术歌曲与交响诗英雄的生涯。在这美好的夜晚，请朋友们和我一起欣赏这场精彩的线上音乐会。 美妙的歌声是来于女高音歌唱家李晶晶，她来演唱的《奉献》，还有一会儿会演唱《明晨》。 就是我这次演唱的这个《明晨》呢，它里头有四首歌曲，这四首呢是专门送给她太太的结婚礼物。 哦，原来艺术当中还有一个浪漫的故事。 为什么理查会把这个歌曲作为一个新婚礼物送给他的太太？因为这个婚礼啊，在德语当中叫 Hochzeit， Hochzeit 意思呢就是一个 时间的制高点，结婚那个时刻，大家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振奋的，然后心跳加速的。你可能不会想到一个新婚的一个歌曲会是这么的柔和，这么的宁静，而这种宁静给人的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舒适，一种安全感，如小溪一般的流淌的一个爱情的感觉，所以它是一个幸福的画面。 现在听到的几首都是来自于理查施特劳斯艺术歌曲。有人会说，艺术歌曲和普通我们听到的歌曲有什么不一样呢？听听歌唱家李晶晶他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艺术歌曲它起源于18世纪末，是出欧洲，然后主要的发源地呢是在德国奥地利，所以我们一说到艺术歌曲呢，首先想到的是德奥歌曲。这个题材呢，它其实就是诗歌和音乐的一个结合，而且这个诗歌的底蕴非常的雄厚，它是用的很经典的一些诗人的作品，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到歌德的、海涅的、席勒的、莎士比亚的这些作品，然后把它谱写出来，而且这些作曲家呢，他有自己的一些技法和那个时代的一个风格。 术歌曲和宋词会不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呢？现场主持人郭志坚问了指挥家杨洋。 那这个是不是和我们的宋词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这个宋词是先把词写出来，然后街头巷尾、歌台酒肆，他们把这个宋词谱上曲，然后在听众当中演唱，是不是有点类似？ 就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宋词，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奥地利这个晚期浪漫派另外一位伟大的作曲家马勒，就曾经用我们中国的7首诗，唐诗和宋词翻译成德语以后，他根据这个德文版的翻译，谱写了一个这个一个应该算是他的一个交响曲，但是他自己把它叫做《大地之歌》，这里面每一首诗都是中国的古诗。 这算不算中西方文学和音乐的一次？ 这是 接触融合的尝试，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理查的歌曲非常有特色，为什么呢？就是对于很多，我估计非常多的女高音都会非常喜欢。为什么说女高音喜欢呢？因为理查的太太也是个女高音， 他的妻子叫 Paulina， 皮夏施特劳斯特别特别爱她。Paulina 之前呢，其实是他的学生，然后他发现了他的妻子，并且培养她、陪伴她，然后给她谱曲，然后又甚至为他钢琴伴奏，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大一个原因，他有这么多女高音或者是声乐作品。 由女高音歌唱家刘艳花演唱的理查·施特劳斯最后四首歌。 理查施特劳斯从六岁开始就创作艺术歌曲，在他去世前他依然在创作艺术歌曲，可以说艺术歌曲伴随了他的一生。歌唱家刘艳花也特别从歌唱家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了理查施特劳斯和艺术歌曲。 理查施特劳斯他一生中有作品号的没有作品号的总计有200多首、这么大一个量，那他肯定是比较钟情于艺术歌曲的创作。可是舒曼也有200多首，舒伯特有600多首，所以其实在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还都挺钟情于艺术歌曲的创作。其实我在比较小的时候听4首歌我其实是听不大懂的，但是通过这次学习准备4首歌，通过这个作品，我第一次确实体会到了一种纯精神的庄严。 Thank you. 四首歌前面三首的作家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德国作家，叫 Hermann Hesse。 Hermann Hesse 说，就是我们在寻觅找到通往极乐世界之路，或者是探索智慧之门，到现在都没有超越过前人。其中最简单最纯真的方法，可能就是对大自然的赞叹，或者是去聆听大自然的语言。四首歌呢，春天、九月、入睡和黄昏，这四首诗歌的名字都与自然季节和时辰有关。其实在这个作品上，诗人和音乐家的某种自然观，我觉得是相契合在一起，或者是说黑夏施特劳斯更用音乐语言深化了这种自然情怀。 理查施特劳斯的艺术歌曲，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国家大剧院英雄生涯音乐会。下半时段的时候会继续回来，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继续聆听理查施特劳斯英雄的浪漫音乐世界，一会儿见。 In another world, love lost. trying to find your heart was a little red dot. Racing through your thoughts like mileage, million pictures of you was running through my eyelids. Raise your flag for me if you a nation away. I'll be right there, no place out the way. Over hills and mountains, through the valleys, always on the map where you found me. Our little place, a little way through the maze, no one around. See, it's just you and me, illuminate our own little county. Where you'll never see a bluer day. Only thing you need to say, take me here, take me there, take me away.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见证。 普通人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继续收听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王卓。下面时段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依然是今天我们回顾的国家大剧院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他的艺术歌曲，下半时段我们就要听到他的交响诗《英雄的生涯》，由指挥家杨洋指挥中国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和中国交响乐团演奏家们一起来演奏的。理查施特劳斯作品非常的恢宏庞大，指挥家杨洋说，理查施特劳斯作品的总谱都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刚开始学指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总谱，比如说贝多芬的一个总谱，就这么大吧。如果小总谱是这么翻，这边十几行，那边十几行。我第一次看到《英雄生涯》总谱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本小总谱，我们家里面突然翻着有一页，那个不能这么看，要这么看，要把这个竖过来，因为它不能在一篇上印不下，所以它的配器是非常庞大的。那么理查施特劳斯在这部作品当中，而且还引用了他以前所创作过的几乎所有的交响诗里面的最著名的主导动机，全部融入到他的这个英雄生涯当中。所以这部作品一直对于指挥或者对于这个交响乐团来说，都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庞大的作品。 到的这场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是由指挥家杨洋来指挥的。他说，理查施劳斯的作品把浪漫派音乐发展到了极致。 可以说理查施劳斯在这个标题性的交响诗的创作方面，他把这个整个的音乐的题材发展到了一种极致。他一生创作了十几首这个标题性的交响诗的音乐，他用这个极其复杂的对位的手法来把这种晚期浪漫派的音乐发展到一种极致。所以我们听他的作品会感觉到很复杂，但是又非常好听，而且总是在最后的一个阶段，他会有一种哲学式的一种归纳，和包括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悟，会在他的作品里出现。 理查施劳斯交响诗英雄的生涯，有人会问交响诗和标题音乐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也特别采访了杨洋。 标题性音乐的出现要早于这个交响诗，那么交响诗是交响乐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以后，由这个匈牙利的作曲家李斯特最先采用这种题材，他采用的是单乐章式的一种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通过这种诗意、诗情画意的这种主导，去用音乐的语汇来表达。那么它的形式是一种单乐章的形式，但是它又具有交响乐的一定的结构性。但是大家都知道，交响乐从海顿时期就定位于要四个乐章，奏鸣曲式，然后这个慢板，然后是小步舞曲或者是谐谑曲，最后是个中曲。那么这个是固定的交响乐交响曲的形式。那个交响诗的最大的不同是它是单乐章的，而且里面的结构是不固定的。 很多乐迷都对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津津乐道。我记得里面用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的一段，也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那么英雄的生涯又是一部怎样的作品？英雄是他的核心主旨吗？杨洋指挥，您给说说这部作品。 你刚才这个引入的这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正好是非常切入我们今天英雄生涯的这个主题。因为这个英雄生涯最后的几个小节，恰恰就是用的您刚才所提到的库贝利克的那个太空漫游电影里面当中所用的那一段，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最开始的引子。那么理查·斯特劳斯把这个引子作为英雄生涯的一个结束，实际上也是说明他自己对如是说这部作品的一个喜爱，是一个他最珍爱的一部作品，所以他把这个用在了英雄生涯的结尾。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英雄生涯，顾名思义，那么英雄是他这个交响诗标题交响诗的一个最主导的一个动机。那么在这部作品里，英雄的主题不断的在出现，英雄自己的主题，英雄和敌人在一起，英雄跟伴侣在一起，英雄这个战斗场面，英雄的一个这个宏伟的一个形象，和最后这个英雄胜利以后一个和平的到来，英雄对自己人生的一个反思，对人生的一个总结，到最后英雄的一个荣休和一个功德圆满。整个理查·斯特劳斯在英雄生涯里的一共用了这么多不同的标题，但是都是跟英雄有关系的。通过这个标题和他里面所创作出来的动机进行了非常复杂的一种发展，一种融合，一种再现。 理查·施特劳斯是一个非常谦逊敏感的人，他对人和大自然都非常敏感，个人的生活经历非常不平凡，作曲的技法和配器法启发影响至今。他把最平民的民族音乐化成伟大的交响诗，他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人，他是浪漫主义最后的一个人。今天的国家大剧院，我们一起来听的就是理查·施特劳斯《英雄的生涯》，耳边就是英雄的音乐语言。 杨洋指挥，之前呢我也看过您排练的视频，我发现这个舞台上乐手和乐器那是排得满满的，那是不是演绎这部作品它这个编制是很复杂的？ 其实这部作品本身编制就很大，实际按照正常的编制呢，大概应该说我们台上在八九十人就可以演奏这部作品，但这次的不同的意义在于中央歌剧院和中国交响乐团这个两个国字号的这个一流的院团合作共同来演绎这部作品，所以两个团放在一起，我们的编制更加的庞大。 那现在舞台上演奏员大概 将近140个人， 140人几乎翻番了。 对，我们光一提琴的小提琴我们就用了将近12个谱台，就是24个人，然后比如说圆号，在理查·施特劳斯这个作品里头应该是8个圆号，那我们这次圆号用到了12个圆号。然后一说到圆号，我突然就想起一件事情，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所有的圆号声部都写得非常的难，因为这个他的爸爸是吹圆号的，所以呢我不知道是他小时候的这个阴影，他爸爸是不是让他学圆号， 就是要为难一下吹圆号， 非常的为难圆号，他把圆号当成小提琴来写，所以这个12把圆号，这个在乐队里是会显示他一个非常雄壮的一种音色。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演出一定能够让观众体会到理查·施特劳斯作为晚期浪漫派最伟大的一个作曲家，他的一个价值，它的一个巅峰的这个作品的呈现。 理查施特劳斯是在他35岁的时候创作的《英雄的生涯》，是他交响诗题材的总结之作，放眼他80多年的人生历程可谓是青年力作。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英雄灿烂的《英雄的生涯》。感谢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 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我们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